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梅妮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上一集的最后，我再次回到了梦境里，见到了之前梦境里那个读精神的老人。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那个女孩就是梦中的那个概念女孩想我了。这个没有感情的女孩因为和我的一次握手拥有了感情，可老人又说有了感情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我并不懂，老人告诉我有感情了不一定是好事，如同一个天生没有味觉的人，感觉不出酸甜苦辣，什么都能吃，旁人看来他肯定是痛苦的，可他本人却不会觉得自己在承受痛苦。直到有一天他有了味觉，发现世上竟还有那么美味的东西，这时他才会觉得以前没有味觉的日子是一种不幸。但有了味觉之后，随之带来的还有一些没有味觉时不会有的烦恼，如果偏食的话烦恼会更多。而且这个姑娘与你们不一样，你们每个独梦人都只是匆匆过客，梦醒之后你们就会把它忘记，读完梦之后更会把它永远忘记，以后在梦中也不会再记起它。可他有了感情会记着你们，如果感情很深还要承受思念之苦，这对他以后读精神没有好处。我想这个可怜的女孩就像杀手不应该有恻隐之心，和尚不应该有七情六欲一样，她的职业要求她不能有感情。 那她现在在哪？ 在寻找新的精神。 还在我的梦里吗？ 没有，在你梦里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 那是在别人的梦里了？ 在没有找到足够的精神之前，我们不存在于任何人的梦里。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看着老人有些担忧地问道， 那这次梦醒之后我是不是连您也不能再见到了？ 在心里，我已经将这位老人视为老朋友。 还有一次会面的机会，在你找到那颗头骨之后。 说完，老人渐渐地变浅，渐渐变浅，最后直至消失。第二天下午差不多五点，在办公室里，刚下飞机的古姐对我说道： 果不其然，另有原因。 古姐扮成某旅游杂志的采风编辑，来到了田永生，就是田将军的老家，对那儿的村民说，他们村出了个将军，很了不起。可村民们却并不知道古姐说的是谁，直到古姐告诉他们这个人是田永生的时候，他们这才明白。听说田永生已经升为了将军，村民们都很激动，他们抢着跟古姐介绍自己与田永生的关系，说田永生自小如何聪明，如何懂事，在他们家吃了多少顿饭，住了多久等等，个个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神情。可说到后来，村民们都摇头叹息，原来15年前事业正蒸蒸日上的田永生突然中断了与村里的一切联系，村民们都很奇怪，但也没有怪的，想他可能是职务高了，事务繁忙。可令村民们有些怨愤的是，即使再忙，他也不该连阿莲都不联系。阿莲与田永生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的。田永生小的时候在阿莲家住的时间最长，阿莲比田永生小3岁，田永生很疼他，还曾经答应阿莲长大后要娶了她，让她过上好日子。阿莲的学习成绩本来也不错，可村里自来重男轻女，加上贫困，初中没念完就退了学。后来他在镇里的小理发店里当学徒，之后回村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那个时候他常常把积攒下来的钱拿给还在念高中的田永生。田永生很感激，在被推荐进入 CICA 之后，他告诉阿莲，等他毕业工作有了工资，就供他继续念书。田永生毕业工作一年之后有了一些积蓄，也确实劝过阿莲再去上学，可阿莲拒绝了，他知道田永生工资不高，不想拖累他，而且自己年纪也不小了，现在再重新拿起书本不现实。田永生一直没有忘记阿莲一家对他的照顾，每个月发了工资，自己只留一小部分，其他的都存起来，3年后就给阿莲家盖了新房子。他也一直没有忘记小时候对阿莲的承诺，可这个时候他刚参加工作，作为单位培养的年轻骨干，常年在外出差，根本没时间停下来想自己的事情，之后又被派往国外学习了4年，回国之后又马上领命组建新的部门，接受新的任务，这一忙又是3、4年过去了。虽然没有和阿莲成婚，但田永生实际上早就已经把自己当成阿莲家的人，每个月都会寄钱给阿莲的父母，剩下的也都全部留给阿莲，让他保管。可是后来田永生却突然消失了，好几个月没有只言片语寄回来，打电话去他的单位，人们只说他调走了，具体去了哪儿，说是部队的秘密不能讲。就这样，田永生之后再没有回过村里，也再没有与村里人有过任何的联系。10几年过去了，村民们都渐渐淡忘了这个人，可阿莲一直都没有忘，他一直没有结婚。古姐找到了阿莲，询问起田永生的时候，已经两鬓全白的阿莲除了流泪什么也不愿意说。大多数村民都相信 田永生是因为自身之外的什么原因才中断了与村里的联系，也都表示理解。不过也有少数村民说起田永生的时候很气愤，说他忘本，是没有良心的白眼狼。15年前，田永生刚调入军队第一装备材料研究所不久，为什么突然中断与村里的联系？即使有特殊任务，也不至于长达15年之久啊。看来原因只有一个，是他主动中断了与村里的联系。恐怕也没这么简单吧，姑且。他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是忘恩负义，可以编出无数理由不再与村里联系，没必要留下这种被人背后戳脊梁骨的花瓣。我想他有可能是被迫的。目前已没有更多的线索，现在我们最好不要打草惊蛇，先看看胡凯带回什么信息，到时再做下一步的计划。至于胡依依，你一定要安抚住他，叮嘱他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任何人。放心吧，这个我明白。这之后的几天，我、谷姐、胡依依就像蛰伏的青蛙一样趴着一动不动，静静等待。奇怪的是，这两天周围的世界好像在跟着我们一起蛰伏，就连国外几乎每天必有的恐怖袭击的新闻也都奇迹般的销声匿迹了。自巡夫开始之后，每天早上舒姐就像出去短途旅游似的，一身简单的运动装，简单的必备日用品，日出离开，日落归来，不辞辛劳。对于他是否能找到失踪3年的霍大哥，依依是一点也不抱希望的。但人能够每天积极地活着，不就是因为对未来还有希望吗？由他去吧，这对他也是一种幸福，依依心里这样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虽然徐少校一再叮嘱，这段时间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不要和任何人接触，可是由于秦一刀不会做饭，而彤彤现在很需要营养，舒姐每天的体力消耗也很大，而他又正好闲在家里，于情于理都不好拒绝舒姐的请求。只要尽量少说话，关于自己的事情闭口不谈，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当然，只是他心里这么想。于是每天晚上，在舒姐回来之前，依依就会过去做好晚饭，有时中午也会过去给彤彤熬一点瘦肉粥。依依每次做饭，秦一刀都跟在身边，认真地看他做，虚心学习，也不多话。俗话说，低头不见抬头见，见面都是三分情。而且这个秦一刀看上去为人还不错，从不主动打听他的情况，可能是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去，不想再提起，免得依依伤心。也有可能是一刀对依依的过去根本就不感兴趣。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依依与一刀交谈的时间越来越多。可能是这3年，除了舒姐，依依几乎没有真正遇到过能认真说话的人。要知道，在孤舟事件爆发之前，依依可是个多话的女孩。但是让依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依依完全放下对那个秦一刀的戒备，还把他列为将来可以成为真正的好朋友的人选之后，事情发生了巨变。秦一刀竟然说已经知道了依依的真实身份，说他和爷爷现在可能正在被坏人利用，并且要求依依相信他。一刀现在这样做是在帮助依依和爷爷，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为了让依依相信，他还准备好了绳子，主动请求依依把他捆起来，然后再谈。 面对这样的巨变，一下就懵了。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以后，姑娘很矛盾，也很焦急。事发如此突然，而且她现在是一个人在面临战斗，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她，这个抉择不能出现哪怕一点点的失误。依依喝下了一大杯凉白开水，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开始仔细整理混乱的思绪，分析目前的处境。其实现在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马上告诉徐少校自己被人识破了身份，要么与秦一刀合作，告诉他他想知道的东西。如果告诉徐少校，就等于直接否定了田将军就是那个幕后黑手的可能，但万一他就是呢？如此看来，选择与秦一刀合作风险好像是最低的，至少他不可能是幕后，也不可能是幕后派来的。而且依依感觉秦一刀现在应该已经可以肯定自己就是胡依依，但是一刀并没有对自己采取任何行动，说明一刀说的应该是实话。一刀也在怀疑给他和他搭档下任务的那个人，并且并没有把目前的情况告诉那个人，否则依依自己现在不可能还安全地站在这儿想这些问题。这么一分析，眼前存在三个阵营：给一刀搭档下任务的那个人田将军，一刀和他的搭档古姐。田将军目前不敢全信，那个人连他们都在怀疑。如此看来，还是选择与秦一刀合作的风险最小。那么姑且配合他的行动，看能否找出真正的幕后吧。面对看似复杂的事情，只要能冷静下来，把各种利害关系理明白，也不是那么难的。依依定了下神，深深地吸了口气，重重地吐了出来。回到了501，没有什么抉择是毫无风险的，既然做出了抉择，那么就勇敢地面对吧。依依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都讲了出来。可知道这些之后，有些疑问秦一刀还是不能给出解答，也不能判断出田将军是否就是那个幕后。秦一刀说要就目前得到的情报回去和搭档古姐商量，不久之后他回来告诉依依，通过一些内部渠道已经查到了有关田将军的基本资料。其实田将军的身世很可怜，从小就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但他很聪明也很勤奋，竟然还和秦一刀一样也毕业于 CICA。 奇怪的是，这个人至今仍是未婚，单身一人。古姐已经飞去田将军的老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了，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等消息。漫长又焦急的等待，一个不眠之夜。期间徐叔叔打电话来问过一次，问是不是一切都正常，对面那个私家侦探有没有骚扰他。依依说一切正常。期间爷爷也打过一次电话回来，说他那边很顺利，估计3天后就能返回。依依的心里很忐忑，不知道自己今天的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正确，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选择到底会帮助爷爷他们还是害了他们。他默默地祈祷，希望自己的决定是对的。第二天下午5点半，秦一刀把他叫去了舒姐家里，说搭档已经回来了，但并没有获取到更多有用的信息。只有一点让人不解的是，田将军在15年前突然中断了与对他有养育之恩的所有村民的联系，包括他青梅竹马的未婚妻。秦一刀认为田将军的这一行为有可能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他没有理由这么做。现在情况还不十分明朗，除了田将军15年前这一异常举动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可突破的线索， 所以根本无法判断出到底谁是幕后。秦一刀和姑姐最后决定先静观其变，等依依的爷爷回来之后再视情况做进一步计划。依依这一时也没有更好的主意，只能按他们说的去做。之后这两天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他此时的心情真的是再恰当不过了。快三年了，这是胡博士离开喀城后第一次回去，田将军亲自驾车到机场迎接，然后直接把他载回到将军府的地下车库里。田将军的相貌与气质一如昨日，目光依旧那样敏锐，眉毛仍然又粗又浓，浓密的头发还是倔强地向后躺着，白发没增多也没有减少，时间在他身上好像并没有留下痕迹，相比之下时间在胡博士的身上则好像被人错按下快进键似的，一下子溜走了多于实际好几倍的岁月。当天晚上田将军连夜驾车把胡博士送到了沙漠孤舟，久违了的又大又圆的月亮把整个戈壁滩照得如同白昼。全副武装的武警在孤舟外200米处形成三步一哨两步一岗的包围圈，连盆样大小的探照灯光柱不知疲惫地在孤舟上来回地扫射。穿着隐形服的胡博士顺利来到孤舟外墙，找到密道口进入密道，走到密道尽头，通过针孔摄像头确定休息室里只有老邓一人。胡博士慢慢打开了壁柜，田将军已经事先派人通知了老邓。休息室的布置也跟三年前没什么区别，老邓却变化很大，时间的脚步在他身上走得比在胡博士身上还要快，仿佛一不留神一下子就走掉了30年似的。他身材瘦小，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背也有些驼了。将近3年没有相见，胡博士和老邓都很激动，如果不是在此种场合，两个人肯定抱头痛哭了。当然如果没有这诸多背景，他们也不会这么激动。老邓简单地向胡博士说了这3年孤舟里的情况，他们每天在蒙面人的监视下工作，没有一个人走出过这里，有人生病也是外面进来医生，全程被监视。在被劫持1个月之后，田将军就把胡博士带走的数据盘偷偷交给了老邓。有这些原始数据的知识，再加上自己曾亲手和胡博士制造出隐形服，老邓提前完成了13套隐形服的制造工作，并于半年前全部交给了田将军。现在就等胡博士的特殊眼镜造出来了。因为一直不知道卧底是谁，所以表面上的进程不敢大做手脚，大概2个月之后第一件成品就要做出来了，已经无法再推迟，这已经是他尽了全力拖延到的最后期限。那胡博士的儿子儿媳呢？其他的那些人质又怎么样了呢？请您继续收听特刑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